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九章，维斯莱夫人的烦恼，第34集。 邓布利多的突然离去使哈利感到十分意外，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缠着链条的椅子上，努力使自己从惊愕和如释重负的感觉中缓过来。威森加摩的成员们纷纷站起身来，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整理收拾文件。哈利也站了起来，似乎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，只有伏击右边那个癞蛤蟆般的女巫例外。他刚才一直盯着邓布利多，现在又盯着哈利了。哈利假装没有看见，他试着去捕捉伏击或伯恩斯女士的目光，想问问他是不是可以走了，但伏击似乎打定主意不理睬哈利，伯恩斯女士则忙着整理自己的公文包。于是哈利犹豫不决地朝门口走了几步，见没有人叫他回去，便赶紧加快了脚步。他几乎是小跑着走完了最后几步，拧开房门，差点跟站在外面的维斯莱先生撞了个满怀。维斯莱先生脸色苍白，显得惶恐不安。 邓布利多没有说， 澄清了。 哈利反手把门关上，说道： 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。 维斯莱先生顿时眉开眼笑，一把抓住哈利的两个肩膀。 哈利，真是太棒了。其实当然了，他们不可能判你有罪的，你有证据吗？但我还是不能假装自己不…… 威斯莱先生猛地顿住了，因为这时审判室的门又开了，威森加摩的成员鱼贯而出。 梅林的胡子！ 威斯莱先生惊讶地喊了起来，把哈利拉到一边，让他们过去。 他们用全息法庭来审判你？ 我想是的。 哈利轻声说。一两个巫师走过时冲哈利点了点头，还有几个包括伯恩斯女士对维斯莱先生说： 早上好，亚瑟。 但大多数人都把眼睛望着别处，康奈利和那个癞蛤蟆般的女巫几乎是最后离开地下室的。福吉只当维斯莱先生和哈利是墙壁的一部分，而那个女巫走过时又一次用几乎是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哈利。最后走过的是珀西，他和福吉一样完全无视他父亲和哈利的存在。他抓着一大卷羊皮纸和一大把备用的羽毛笔，背挺得直直的，鼻孔朝天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。维斯莱先生嘴巴周围的线条紧了一紧，但除此之外他没有表露出见到他三儿子的任何迹象。 我想直接把你送回去，你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。 他说。当珀西的脚跟消失在通往第九层的阶梯上时，他示意哈利往前走。 我要去贝斯纳绿地的那间厕所，顺便把你捎回去。走吧。 那么你准备怎么对付那间厕所呢？ 哈利咧嘴笑着问。突然之间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比平常好玩了5倍。他终于开始明白，他被宣告无罪了，他就要回霍格沃茨了。 哦，只需一个反恶咒的魔法，再简单不过了。 他们上楼时维斯莱先生说。 修好被弄坏的东西倒没有什么，要纠正这种破坏行为背后的态度可就不容易了，哈利。有些巫师可能会觉得捉弄麻瓜挺好玩的，但这可能表达了一种更深刻更丑恶的东西。我作为一个…… 维斯莱先生话说到一半突然打住了。他们刚走到第九层的走廊上，康奈利·福吉站在离他们几英尺远的地方，正和一个高个子男人小声交谈。那人一头油光水滑的金黄色头发，一张尖脸，白煞煞的。听到他们的脚步声，那个高个子男人转过脸来，他也是话没说完就突然停住了，眯起冷冰冰的灰眼睛，死死地盯着哈利的脸。 好啊好啊好啊，守护神波特。 卢修斯·马尔福冷冷地说。哈利突然觉得透不过气来，似乎他一脚跨进了某个凝固的东西里。他上次看见这两只冷冰冰的灰眼睛时，他们隐藏在食死徒兜帽的两道狭缝后面。他上次听见这个男人的声音是在阴暗的墓地里发出的阵阵嘲笑， 而当时伏地魔正在折磨他。哈利不敢相信卢修斯·马尔福竟然还敢当面看着他，他不敢相信马尔福竟然出现在这里，在堂堂的魔法部，而康奈利·福吉竟然在跟他说话。要知道，哈利几个星期前曾亲口对福吉说过，马尔福是个食死徒。 部长刚跟我说了你侥幸逃脱的经过，波特。 马尔福先生拿腔作调地说， 真是令人惊诧。你能不断地从很狭窄的洞里钻出来，说实在的，真像蛇一样。 维斯莱先生紧紧抓住哈利的肩膀，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。 是啊， 哈利说。 是啊，我很善于逃脱。 卢修斯·马尔福抬起目光，望着维斯莱先生的脸。 哦，还有亚瑟·维斯莱。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，亚瑟？ 我在这里工作。 维斯莱先生没好气地说。 肯定不是这里吧。 马尔福说着扬起眉毛，扫了一眼维斯莱先生身后的那扇门。 我记得你好像是在第二层。你的那份工作所涉及的不就是把麻瓜物品偷回家给他们施魔法吗？ 不是。 维斯莱先生粗暴地说，他的手指已深深陷进了哈利的肩膀。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 哈利问卢修斯·马尔福。 我认为我自己和部长之间的一些私事不需要你来过问，波特。 马尔福说着，抹了抹他长袍的前襟。哈利清楚地听见了一阵轻微的叮铃叮铃的声音，似乎马尔福的口袋里装满了金子。 说实在的，你可不能因为自己是邓布利多的宠儿，就指望我们其他人也对你这样放纵。好了，部长，我们这就去你的办公室吧。 当然。 福吉说着，把背转向了哈利和维斯莱先生。 这边走，卢修斯。 他们迈开大步走了，一边低声交谈着。维斯莱先生一直等到他们消失在升降梯里，才松开了哈利的肩膀。 如果他们要一起谈事情，他为什么不在福吉的办公室外面等着呢？ 哈利气呼呼地问道。 他到这下面来干什么？ 照我看，他是想偷偷溜进审判室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他显得十分心烦意乱，不住地扭头看看有没有人在偷听， 想弄清你到底是不是被开除了。我把你送回去时，要给邓布利多留一个短信，他应该知道马尔福又在跟福吉嘀嘀咕咕了。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私事呢？ 哼，我想是金子吧。 维斯莱先生气愤地说。 许多年来，马尔福一直对各种各样的事出手很大方，好使自己跟有权势的人攀上交情，然后可以要求特殊照顾，让那些他不想通过的法律一拖再拖。哼，卢修斯·马尔福，他真是能耐不小，神通广大呀。 升降梯来了，里面没有人，只有一群字条在维斯莱先生的头顶上飞来飞去。他按了一下到正厅的按钮，升降梯的门哐啷啷关上了。他不耐烦地挥手驱赶着字条。 维斯莱先生， 哈利慢吞吞地说， 如果福吉跟马尔福这样的食死徒来往，如果他跟他们单独会面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给福吉施毒魂咒呢？ 别以为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，哈利。 维斯莱先生小声说。 但邓布利多认为福吉目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行事。不过用邓布利多的话说，这并不能给人带来多少安慰。现在最好还是别谈这件事，哈利。 升降梯的门滑开了，他们走了出来。正厅里现在几乎空无一人。值班的巫师埃里克又藏在预言家日报后面了。他们径直从金色喷泉旁边走过时，哈利突然想起一件事。 啊，等一等。 他对维斯莱先生说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钱袋，反身朝喷泉走去。他抬头仔细端详着那位英俊巫师的面孔。现在离得近了，哈利觉得他显得很柔弱，很愚蠢。 那女巫脸上堆着一个空洞的笑容，像是在参加选美比赛。而且就哈利对妖精和马人的了解，他们绝不可能这样含情脉脉地仰望任何人。只有家养小精灵那副怯生生的奴隶般的神态还令人信服。不知赫敏看到这个小精灵的雕像会说什么。哈利想到这儿，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。他把钱袋倒了过来，不是数出十个加龙，而是把里面的钱全都倒进了水潭。 我早就知道！ 罗恩挥拳击打着空气，喊道： 你总是能够逃脱的！ 他们肯定会宣告你无罪的。 赫敏说。刚才哈利走进厨房时，他看上去紧张的都快晕倒了，现在正用一只颤抖的手捂住眼睛。 没有理由给你判罪，根本就没有。 虽说你们都早就知道我不会有事，但每个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呢。 哈利笑眯眯地说。维斯莱夫人正用她的围裙擦眼泪，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跳起了一种战舞，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唱道： 他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够了，安静一点。 维斯莱先生喊道，但他脸上也笑眯眯的。 哎，听着，小天狼星，卢修斯马尔福也在部里。 什么？ 小天狼星警觉地问。 他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哎呀，安静，安静，你们三个。哎， 是的，我们看见他在第九层跟伏击说话，然后他们一起进了伏击的办公室。这事儿应该让邓布利多知道。一点不错。 小天狼星说。 我们会告诉他的，不要担心。好了，我得走了。贝斯纳利蒂还有一间正在呕吐的厕所等着我呢。莫莉，我大概会晚点回来，我要替换唐克斯。不过金斯莱可能过来吃晚饭。 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 够了，弗雷德。乔治，金妮。 维斯莱先生走出厨房后，维斯莱夫人说道： 哈利，亲爱的，过来坐下吃点午饭吧，你早饭几乎没怎么吃。 罗恩和赫敏坐在哈利对面，自打他到格里莫广场以来，他们还从没显得这么高兴呢。哈利心头那份令他感到晕眩的如释重负的感觉，曾经因为与卢修斯马尔福狭路相逢而受到一点影响，现在又重新在心里激荡起来。突然之间，这座昏暗阴森的房子显得那么温暖，那么热情好客。就连克里切把脑袋探进厨房，看看这里闹哄哄的在做什么时，他那猪鼻子般的大鼻子看上去也没那么难看了。